Thank you.

Thank you. 洋洋我那盼天地咱你就洋洋好。百灵灵的那布扇扇穿在妹妹的身，哥哥俩那乖姊妹下你见也那见不上个人，哥哥我在这个俩傻呀妹子你在哪个，看中俩那乖哥哥妹妹你就拜拜海上，看中了那块哥哥妹妹你就拜拜上。 Thank you. 见怪人。你在你家里打吊呀，我在我家里忙。衬衫的那块链儿呀，亲妹子松不上怪忙。 桥，睡觉不

细看那个

快乐假期现在出发。